底和盟友总理巴比什会面，讨论选举后的最新形势。泽曼原本要领导在大选后筹组政府的谈判工作，他入院令这个进程增添不明朗因素。在星期六结束的国会众议院选举中，由三个反对党组成的政党联盟以微弱优势击败现任总理巴比什领导的执政党。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料受它和热带气旋圆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会逐渐增强，而大风暴圆规已经增强为强烈大风暴。上周十点，圆规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19点，升481点，成交金额4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0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4.6，升12.6。美团是274.2，升18.2，阿里巴巴165.8，升10.3，联想集团7.29，跌1.52，中国平安59.1，升1.15，盈富基金25.96，升4.8，比亚迪股份257.4，升11.8，东岳集团15.4是跌咗1.48，华润电力18.8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622，瑞士法郎8.389，澳元5.705，加元6.244，新西兰元5.403，欧元是9.009，每百日元对港元6.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91点，升442点。港金现价报16,3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2美元，卖出1,75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登打士街噶。再讲多次啦，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咁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登打士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海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蒲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快线，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龙尾就在海丽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快线有工程，龙尾在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 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一段车多，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灯打士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同埋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车速，唔好突然加速或者刹制，咁司机同乘客都安全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敌人嘅攻势断绝咗解放军嘅补给。究竟他们可以有什么方法去渡过这个难关呢？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 Albert。香港电台第二台是我成长的地方，当然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啦。当年我的节目 Albert 欧欧瑞强有一个环节叫做夏日恋人 Summer Lovers， 是读一些听众的来信，有点像现在未连 Hong Kong 的大城市小故事。不知道李志刚有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呢？ 梗系有啦 ，Albert， 你系我偶像嚟噶嘛！每次听 Summer Lovers 都要听实啲海浪声先安乐噶。依家平日夜晚七点，我都一定听实 Albert 欧瑞强噶。 Alex， 估唔到你播歌同听节目都咁有品味、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劳工处就快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啊。 我知道10月12号和13号在旺角物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50几个机构参加，有很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既然一听爱上，梗系要快啲出手啦！对呢首歌咧系一听钟情嘅 ，demo 入边嗰一种轻快换味，令佢即刻举手同公司以及监制舒文讲：麻烦可唔可以留呢只歌俾我啊？作曲编曲有 Jamie Zhang， 填词有 T-Rex， 监制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施康桥 St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风雨的洗礼之后咧，我系梁继章。早晨，星期吓、啊，星期一， 我系袁桂瑞啊，又嚟啦， 嚟啊嚟啊嚟！ 开工复荷日丽强， 系冇错。好似阿 Sam 话斋，我哋咧真系松容咁面对呢、這、一个狮子山同埋袁桂嘅轮流探访， 冇冇计啊， 乐观面对啦， 天气系咁噶啦，其实都 OK 喎，我真系觉得系咪 啊？开心啊！ 过两天如何啊？ 非常之開心，因為咧就正如我哋喺 off mic 嘅時候，我哋都有傾啦。 係啊， 我哋朝頭早嘅基本上大家都會講下，即係一陣間大家會有啲咩題目啊，拎出嚟大家討論下噶嘛。打風嘅話，我覺得有一種，雖則我哋星期六同埋星期六星期日咧，基本兩日咧都係放假，但係有一種就係名正言順、 啱 攤屍嘅感覺。係 啊， 你有冇覺得？ 因為反正唔出得街，唔 冇內疚感啊。 系啦，个风叫我瞓咪瞓咯，系咪先？ 唔系就系、是、咯，我唔系唔想出街啊，大佬，但出边横风横雨嘛，系咪？我唔系唔想做运动啊，但出边好大风啊嘛。 系，我唔系唔想出去买嘢食，不过咁大风，自己煮啲嘢算啦。 对啊，冇错。 我星期六朝头早咧，十点零先起身，擘大眼开个手机， 我瞓到自然醒啊。 系啊，跟住、 啊、 一睇，咦，暴风球？ 系啊， 唔系啊嘛，你咪整我、啊。 我星期六嗰日都系，我连暴风球我都唔知道、 啊， 我出咗街， 是 我出咗街，其实我只不过出街乜嘢咧？我系买嘢食。 系。 咁我去到嘅时候，我啲，咦，点解超级市场咁少人嘅？我有少少惊惊地嘅，但我又觉得就咦，星期六朝头早，可能因为啲人翻工啦。 起身啫， 系啦。咁跟住咧就我男朋友打我俾我，就你去咗边啊？咁我咩去咗边？去超级市场买嘢食咯。跟住佢话八号风球啊，吓死我！因为你去咗边？ 吹上天嘅人，吹上天， 我就梗唔会啦！我对脚好似桥墩咁重，我点会吹得上天啊？咁跟住我就买完嘢之后翻屋企嘅话，你开始好开心咯，嗰、那个感觉，哦， 系啊， 同埋咧，细个打风咁啊， 就唔好咁早落，唔好咁早落，唔好咁早落。 虽然假期，虽然假期， 系啊， 假期都冇乜所谓啦，系嘛？ 唔系，我想 享受一下嗰种 延续嗰、那个系啦、 啊， 名正言顺。 因为打风嘅时候咧，你屋企咧好安全咁样咧，你望住嗰啲风呼呼，你感觉咧，哇，真系幸福啊，咁样唔使企出去出边。嗱，又要咁讲，有啲人咧，如果打风都要出去做嘢嘅，咁嗰啲真系要小心啲啦。同埋咧，就系即系好尊敬， 辛苦佢哋。 即系好似嗰日咧，我喺网上咧睇到条片，我真系觉得咧，嗱，首先咧系啦，巴士乘客有赞佢啦。巴士司機又係犀利啦， 乘客都好犀利。 嗰條片如果大家冇睇，我諗你有睇啦，係咪先？ 你講下，你講下。 就 係 咧，喺條好窄嘅路，係咪歌連神道嗰啲咁樣？係啦，咁有一架巴士一路沿住嗰個已經嗱，巴士司機嗰個位咧，嗰啲水差唔多去到咧，等同佢嘅身咁滯啊，好高。 佢哋嗰個其實如果係搭巴士嘅話，佢哋嗰係嗰個平台嗰個位咧係比較低嘅。 系啊， 系啦，即系个车系比较低嘅。 你之前见到大玻璃啲水咁样，一嚟佢一撞咧，即系车向前行撞嗰啲水咁样样上嚟，哇，好高啊嗰个位。即系嗱，其实咧，如果揸车嘅朋友会知道啦，如果你嘅车咁样行有个危机咧，行喺入咗水里你个计咧，咁你就唔行得。第一，你会困咗喺水中间啦。第二，你嘅车有牌证啦。系啦系啊，亦都有牌证啦。咁咧，嗰日个新闻都有解释嘅，因为车个计咧后边，咁所以佢要 keep 住运转嗰个计咧，先至可以 唔会死火。 系啊，冇咁容易，未必唔死火。系冇咁容易死火，咁啲乘客大家都好静，因为大家咧唔想骚扰佢。咁我巴士司机又好专神咁样，因为我嗰日都星期六都出咗街啊。你咁大雨嘅时候，你揸车咧，你系少少分神都唔敢噶。第一路面上你根本睇唔到咩乜嘢乜滞嘅，你隐隐约约睇到条路，但系你唔系好清楚，所以你要更加小心，同埋每次转弯你都惊咧系线嘅，嗰个心理压力好大，所以嗰个巴士司机真 系 好犀利，嗰啲乘客落车就拍手，好嘢，师傅， 我哋都要 向 佢哋拍手、 所有嗰日开工嘅揸车嘅职业司机们吓、都系好嘢，真系好嘢、不过呢个都要小心，因为原规咧话咧个风力会更劲一级咁样，咁所以就听晚啦，听晚。就最接近香港嘅，即系喺星期二晚到星期三嘅凌晨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系真系要出街或者真系做嘢嘅话，打醒十二个精神啊！ 我哋向你致敬啊！吓、真系好犀利噶，横风横雨，但系仍然系紧守自己嘅岗位，去做好自己嘅份工。 冇错， 不论系点样嘅，就系话我哋都会觉得嘅，就系好难得嘅。希望大家都可以仍然要小心啲啊！吓， 喺呢个星期一嘅早上，当圆规未到我哋身边，我哋享受一啲少少嘅阳光。良好嘅天气咧，廿九度，凉翻少少，相对湿度67%。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快活人》。 首无心快意啊，佐住米高咧，同我哋带嚟呢个节目嘅开首第一首歌曲嘅。今日天晴干燥，吹和至清劲嘅偏北风，连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喺美丽素天风势颇大，有大雨同狂风。希望大家一路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路开开心心做嘢，翻工翻学，做家务、洗地等等，同埋迎接住准备又要将个玻璃嗰啲十字架布又黐埋上。唔知两位觉唔觉得咧？其实严格嚟讲，狮子山咧旺水唔旺风嘅，即系话咧佢雨真系好大嘅，但系风咧其实如果以一个打风嘅状态咧，唔算好大，因为我星期六我出咗一次街，出几次街啦，咁所以我感觉咧雨真系好大，但系风咧就唔系吹得咁劲咯。不过虽然系咁咧，我天台有个天台噶嘛。多咗碌好大嘅金刚棒，唔知边度吹嚟，即系可能喺人哋，人哋 神仙送俾你噶金刚棒、 啊，咪咯，佢系直情一支金刚棒，即系孙悟空嗰支金刚棒咁啦，有时候六尺几嘅， 咩嚟噶？ 圆铁通嚟噶， 哇，好危险啊！ 瞓咗我天台个地下，咁当然你 trace 唔到喺边度飞嚟啦，总之就系飞咗嚟啦咁样。咁我谂住都 你揈下佢睇下可唔可以变身啊嘛？ 系 系啊，变马骝精 系啊，问下佢金刚棒，金刚棒 自己掹一条头发系咪得？咁样系变多个女人。出嚟咁 样，但系嗰时我 送俾你， 我都讲过打风，我试过咧喺另外一个单位咧，天台又打完风上去咧，冇晒啲凳啊、台啊嗰啲，飞晒人，飞晒人喺度， 移晒民咯，嗰啲凳。 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有呢啲叫做花园啊，花园可能好啲嘅，因为低啲天台嗰啲咧，嗰啲嘢真系绑实佢。如果唔系咧，飞走咗咧，作单又唔好啦，又冇晒啦咁样。 唔系几开心啊？咁其实可能就系你嗰啲 交换嚟嘅， 交换晒唔咗去。 系咯， 有啲去咦？点解呢张凳咁似曾相识嘅？咪就系上次打 风。两年前唔见咗嗰张凳，终于翻嚟啦。 不过我有讲过一次嘅，我觉得几开心嘅。有一次又系。打个大风啦，跟住咧系全个村口咧系啲树冧晒，被逼我系出唔到门口，翻唔到工嘅。 咁、哦、但系跟住咧 系啦，不过唔关嗰个人，即系唔关嗰阵时候嗰啲事啊吓。不过就较再早之前噶啦。咁我就试过嗰次咧，仲要系因为附近咧有一啲嘅鱼塘啊。應該嘅就係 走曬出嚟， 走咗過嚟咧就去咗我哋個門口嗰度咧，有一條坑頭。 啲魚啊， 魚塘嗰度其實應該就話有啲地方應該係崩塌咗，咁跟住咧就係有啲地方嘅話就有啲魚漏咗出嚟。 哦， 好多魚執 㗎。見到有啲人喺度執魚，咁跟住咧我就因為門口嗰度咧就係有一個嗰啲坑渠嘅，執咗兩條鯉魚咯。 哇！ 一定係魚塘啊！ 有冇屈 塘先養？ 有冇屈佢？有冇屈佢？ 有冇屈佢？ 咩叫屈 鯉魚？ 屈鯉魚塘。 冇，到最后咩时候 叫屈鲤鱼啊？ 系啊，屈鲤鱼啊，系啊，咁我哋就执咗两条鲤鱼咯，几好笑啊！嗰次系， 所以风里边咩都有， 系啊，清水湾岛。 咁你今次咧，今次有冇做好防风措施啊？你 冇做防风措施，咁我系赞成咧，阿 Michael 所讲嘅，就系话佢就系旺水系唔旺风嘅，啲风咧我就发觉佢有时有啲阵风系就好劲， 一阵阵， 但系就唔似你打暴风哥，佢系持续， 系啊系啊， 咁我屋企就冇呢啲。但是就啲窗台渗水咯，因为啲雨咧实在太劲，同埋佢系一路咁样系 幾個鐘頭係 冇 停嘅， 冇停過，冇 停嘅， 即係好似攞條水油啡你咁 咩啊？ 直情洗車屋嗰啲啊， 係啊， 洗車屋嗰啲啊， 水油啡幾個鐘嘅話，咁咪冇辦法啦。咁屋企都有少少即係滲水嘅情況，咁有時就要墊下毛巾啊，咁樣預咗嘅，所以其實都 OK 嘅。 馬老師屋企一齊安好係嘛？ 安好啊！ 馬小玲有冇攬住你好驚？哎呀，相公好驚啊！ 梗係冇啦，馬小玲都幾憎，係咪先？打風嚟匿喺屋企。 但係有冇買餸啊？你哋 有。我咪話就去咗，我冇啊！超級市場 一定菜啊，佢先。 超級市場咧，反而有啲嘢平咗，唔知點解咧？譬如話有啲有三包肉，有排骨，有一嚿豬肉，同埋一啲煲湯骨。 係 唔知佢係咪因為驚係冇乜人落嚟買咧，同埋好快到期，嗰啲肉咧真係好平。星期六嗰日，我掃咗六包。 哇！ 你掃咁多做咩？ 食 生食啊！ 排骨补排骨啊！你食咁多排骨做咩？你报复式报复式食排骨，抵哦！ 抵啊！攞去补档，但系嗰啲嘢真系平嘅。后来有啲师奶话俾我听咧，街市啲嘢就好贵。 嗯， 系啊，一个鱼头要100蚊。 哇！咁又唔使啊？ 贵啊！唔系嗰个打， 我卖我人头俾佢啊！ 冇 100蚊个鱼头。 系啊，大鱼头啊，唔知点解贵咗。不过打风系咁噶啦， 街系少人嘅，因为我去咗一两间嗰啲买外卖嘅铺头咧，冇人，我想以为冇开，跟住我装入去嗰个平时好多人有间嘢，咁我伙计坐咗喺度傻更更咁，我系咪开噶？佢系啊，不过冇人帮衬啫嘛，咁样。 星期六真系食肆系好少人，但系寻日礼拜日咧就哇爆晒，个个出翻晒嚟啊，系啊。 好啦，喂，今日预告下先啊，今日咧喺风骚范围咧有呢个行走江湖啦。 啊正啊！ 讲啲乜嘢你哋？ 今日咧，我会讲翻咧，我咧同阿罗启新咧有一年咧就参加呢个欢乐今宵再会嘅节目，就做一样 item 叫做变脸。 哇！ 好难做嘅一个环节吓。 系啊， 翻嚟同埋我哋今日咧星期一啦，有心理测验婆婆啦， 冇错。 啊，仲有两个搭单嘅叫心理马老师啦， 好心 好心地哥哥， 好心近视， 系啦，好心近视叔叔，系啦，加入咗呢个战团。 Y me pintaba las manos y la cara de azul. Y de provisa el viento rápida me llevó. Y me hizo volar.这首歌我哋叫做《好哪里》啊，咪就好似落嚟呢个圆规。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ba la mano y la cara de azul Y de improviso el viento rápido me llevó Y me hizo ir a volar en el cielo infinito Volaré, oh, oh Cantaré, oh, oh, oh El blue, distinto de blue Felice Me llevó y me eché a volar en el cielo infinito. 摄氏29度，相对湿度 64%。又听你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呢首 World Lullaby。翻嚟之后，我哋仲有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气旋圆规会喺今日晚间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内，届时天文台会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稍后天气转坏，风力会进一步增强，预料圆规会在星期三初时最接近本港，在本港以南大约400公里掠过，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达烈风程度，广泛地区亦可能有暴雨和狂风。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将会多管齐下推动商业楼宇和住宅楼宇减少用电量的工作，日后亦会善用智能电标科技，可探讨不同时间不同电费的做法。黄锦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建筑物过去五年节省电力达7%，超标完成，未来会加大力度，亦会推动大型机构，例如机管局、医管局和大型发展商设定悭电和使用再生能源等目标。他说，本港现时已经更换大约40%智能电标，未来几年会继续推进，希望善用这项智能技术，客户可以获得不同的即时资讯，有助进一步悭电，日后大家亦可讨论是否可以在不同时段收取不同电费。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5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病例，分布在雲南、山東、上海、廣東、內蒙古和廣西，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內地至今有96,423人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超過91,000人康復出院。南韓新增1,297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超過332,000宗確診，新增確診個案大部分屬社區感染，超過70%來自首都圈，新增8宗死亡病例，累計2,583名患者死亡。韩联社报道，南韩新增病例连续三日低于2,000宗，事隔70日再降至1,300宗以下，相信是由于检测量较少，难以确认疫情受控。加上南韩踏入长假期，人员流动频繁，疫情随时可能进一步扩散。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8点，升470点，成交金额6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0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1.2升9.4，美团271.6升15.6。阿里巴巴166元升10.5，盈富基金25.98升5毫，联想集团7.28跌1.52，中国平安59.25升1.4，比亚迪股份257.2升11.2，东岳集团15.18跌0.7，招商银行63.4升3.1，华润电力19元跌4毫。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價： 港元7.784，日元112.44，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6，人民币6.437，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88点，升440点。港金现价报16,3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01美元，卖出1,75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新柳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嘅快线啦，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盘苑呢一段咧都仲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荃湾德士古道有爆水管，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近住永德街嘅慢线系封闭。而家德士古道嘅车咧不能够左转入去永德街，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今集《名人启示录》请嚟嘅嘉宾系叶童。 我会将自己永远都是摆在一个演员的身份，而不是摆在一个即是觉得自己是一个 明星， 明星或者是一个系咯一个影后。但是大家会成日尊称我是这样，但是都只不过是一个头衔嚟嘅啫，即系唔代表任何嘢咯。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打咗针未啊？ 打了新冠疫苗了，但还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不要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的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尽早接种这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时间嘅流逝，有阵时咧，我哋真系估唔到嘅。不过有啲嘢咧，我哋会听翻就可唔可咁耐啦咩咁样样。有个朋友嘅 N 啊，咁佢喺网上咧就 send 咗个 message 话好中意听你节目啊。佢话因为最近咧呢几日佢先知道有翻呢一个节目，咁佢就话啊好开心，即系重拾一啲好多年前嘅回忆。佢话佢十几岁开始听啦，咁样听咗好多年啦吓。咁希望大家咧继续咧每天10点到1点有风骚范人，我哋三个嘅。 多谢大家支持。 正啊，努力努力 努力努力吓。 好。 另外咧，系 你讲，你讲，冇。咁其实咧就有时我哋都会即系喺第一个钟头咧，大家都会攞啲嘢大家出嚟讲噶嘛。咁其实咧，其实有时咧，即系都会讲下我哋谂住想讲嘅呢一个咧，就系早嗰轮系咪非常之受欢迎嘅有一位网红啊？其实就系一个细路仔嚟， 好细个 嘅，就只不过系妈妈咧影咗一张相，就系咧有一个嗰啲即系嗰啲叫咩爬虫类嘅嘢，就摆咗喺个身嗰度，就影咗一张相咧，就觉得佢咧就喺度 尴尴尬尬咁啦， 系啦，那个 笑容系。 系啦，咁跟住咧就呢一个咁样嘅尴尬嘅笑容咧，就将呢一张相就摆咗上去个网上边咧，就受到好多人嘅喜欢。 热捧 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度讲噶嘛，呢一个咧就有个名俾佢，就叫做假笑嘅 男 孩， 假笑男孩。 呢个就 系 佢个朵啦，系 假笑男孩。 冇错， 冇错。其实咧当时咧两岁嘅佢咧就影咗张相咧，就有嗰啲蜥蜴啊，啱爬咗佢头。 系啦系啦，爬虫类我就记得唔记得咩？ 其实佢样咧系惊与想喊但又唔喊得出。 尴尬样， 系啊，尴尬嘅样嘅， 假笑嘅， 系啊。好多年前咧，我带我仔去泰国，试过有一次咧，佢都有呢啲类似咁嘅笑容。点解咧？因为嗰次咧，其实我衰嘅，而家谂翻转头咧，有啲啄嘅危险，我觉得就系咧去嗰啲农场啊，即系有睇蛇啊，有睇马骝啊，又睇大笨象嗰啲嘢，即系咩都有睇。 你俾条蛇佢揸住？ 唔系啊，系有一。其中有一档啊，即系佢有好多档噶嘛。我埋咧，原来有只马骝专同人影相嘅。咁啊，骑喺佢嘅膊头，只手搭喺佢嘅头度，好似一个同学仔咁嘅样。咁咯，咁咁佢又系露出呢啲惊与唔惊，即系笑与唔敢笑嗰啲样。 佢想唔想噶？其实 我估唔想， 我估麻麻地啊，我估麻麻地。系啦系啦，咁咯。咁如果只马骝一路乖咪冇事咯。但系你唔知噶嘛， 危险 系啊，啲真危险。我而家谂翻转嚟系少，好彩冇事嘅咁样。好啦，讲翻呢个 Kevin 仔咧 ，Kevin 仔就影咗呢张相之后。好红咁、啊，甚至咧成为一个网红啦。就是、Sarah 话斋，好多人咧揾佢做好多嘅活动。佢嘅微博最高峰曾经有250万嘅 fans 吓，咁好多人邀请佢出席活动啦、拍摄广告啦，咁样令到佢屋企咧收入大增。点解我落佢屋企咧？因为我谂啲钱就落佢屋企多过落个 细 仔， 都系俾阿妈啦。 系啦，咁于是就话：哎呀，其实佢咁忙碌，嗱呢、這个其实发生好多童星嘅身上，到底佢有冇自己嘅时间？佢想。想玩有冇得玩咧？佢唔想拍，可唔可以唔拍咧？ 牺牲噶啦，系要有， 系咪先？不过佢妈妈都答佢话咧，其实咧所有呢啲活动都会以佢自己嘅意愿为优先。你想唔想做阿仔？其实阿仔有冇得话唔想咧？我都唔知啦，即系佢咁讲啦。你哋唔使担心，我仔 OK 噶，冇事噶，咁样样吓。咁啊，今时今日咧，佢到11岁啦，即系9年之后啦。咁啊，影 咁耐噶啦， 系啊，红咗好多年噶啦。啲 fans 就发觉，咦？点解佢眼下嗰个眼纹啊，即系眼袋嗰个纹咁深嘅？是不是因为他成日要出席活动呢、這个可能啲网民自己推测嘅啫，我又觉得未必嘅。即系会唔会假笑得太多啊？成日咁拥起咧，拥起，即是眼下面啲纹咧系 有啲人天生系咁 嘅。系啊，会多咗咧咁样。即系如此推敲到就系，其实佢开唔开心咧？童年咁呢个真系冇得讲， 冇得追究噶啦，冇得查啦。 即系都系以前咧，啲明星红咗之后又话拍拖又唔好啊，有女朋友要收埋咁，可能成名系真系要付出某一啲代价，无论对大人或者细路仔都系嘅。 不如你哋摆隻嘢喺我膊头啊！我又影一张相，尴尬笑啊！ 你想摆隻咩嘢？ 不嬲都尴尬噶啦，你我哋对住你都好尴尬嘅。其实不你影我哋啊，有得一翻嚟嘅时候，我哋影系影张相咯。 好啊，咁 样容易好多。 边个红咗？咁我哋咪分咯。 我只系觉得喺呢件事当中，我嘅睇法又好唔同嘅。即系我嘅睇法，我又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其实而家系个咩嘅世代咧？只系一张相，佢尴尬，咁就可以为佢带嚟咁多嘢啦。你唔会觉得嘅就系，即系我唔能够明白究竟系点样嘅。 有啲無聊噶，其實真有啲無聊噶。 只 要你嗰張相 多人 like， 其實好短暫。 跟住就變網紅啦，咁啊短暫啊！你講緊佢都成 呢個九年 七八年 喎。 咁咪 只不過係因為一張相，只係因為佢天生係有一塊咁嘅面孔。咁即係我覺得，如果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嘅就係成功需要苦幹，有好多嘢嘅話係需要做一啲嘢，佢先應該能夠得到嘅就相應嘅回報。但係若果你話佢只不過係個樣係生得咁樣嘅話，有人中意或者有人like， 咁跟住就會有好多嘅廣告商揾佢，咁唔使努力啦。即系系咯，我觉得呢样嘢有啲 放诞， 系啦，我觉得好荒谬。 呢个网红嘅年代咧，好多呢 case 嘅，你记唔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咧，系试玩玩具玩到咧系好红， 賺好多錢㗎。 其實基本上咩人都有 的。即係好啦，啲玩具商全部都俾啲玩具佢啦，佢只要影佢拆開，好玩唔好玩，即係諸如此就係咁啫。咁已經成為一個好紅嘅網紅啦 ，KOL 啦。咁後來咧就有好多廣告啦，賺好多好多錢啦，好似唔知第幾位添嘅，即係佢已經賺錢賺到係已經贏過曬啲大人嘅。即係咁咯，好似 Sarah 話齋，因為其實佢都係玩玩具，會影佢玩玩具，冇辦法，呢個就係網上即係好資訊爆棚嘅年代，好多人就係咁樣揾錢。如果唔係啲嗰啲食播咪仲係咩？仲係食嘢食嘢？ 係啊， 係咪先？你都可以話喂，你食嘢啫，有幾努力啊咁。 所以就我哋明白嘅，即係其實我諗每一個人佢哋中意嘅嘢都會好唔同，係嘛？即係其實我都唔能夠明白嘅就係嗰啲大胃王嘅，係 啊，我最無聊啊。 但係原來真係好多人中意嘅喎，例如嘅就有些人喜欢折暗疮，你能不能够理解啊？ 理解。 但是原来我又有朋友喜欢的，他们说哇好爽啊，那一下。 是吗？ 所以其实真的的 好多林林种种， 可能因为很多，以及正如我就资讯爆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很多这些这样的东西去提供给不同的人他们去看啊，或者是怎样。所以其实就会引申到有很多这些我们不能够明白的现象。 但是从 Karen 的 case 呢，我想问 Sarah， 你16岁是不是参加这个 城 市 民 歌啦，如果冇参加咧，会唔会你觉得其实你嘅生命可能会好咗、精彩咗，定系平淡咗？ 我唔会咁谂嘅，因为我觉得就系、即系如果你咁谂，行咗就 系 行咗，系啊。同埋我觉得嘅就系点样都好嘅话，呢个都系我嘅命运咯。所以其实我唔会谂翻转头嘅啫。啊，我会唔会嗰阵时候我俾心机读书，我可能我亦都唔止系而家咁样嘅成就咧？唔会咯，系、啊。我觉得嘅就系要接受而家自己嘅 享受当下，冇错， 而家嘅自己咯。 Very good， 嗱，讲得 好啦。 哦，风骚炮人翻嚟，我哋有网上情。 好啊，喂，如果我十六岁参加歌唱比赛，你估我会点啊？ 你唔好应该参加歌唱比赛，你参加港姐啊！你个样都几似嗰个咩？天嗰个边个样？咩王罗浩佳？ 其实如果所谓一个叫音乐傻人或者叫音乐沙漠嘅话，你真系参加歌唱比赛，你咪玩嘢系 啊？或者香港先生， 或者会红， 或者嘅 而家可能会红嘅，因为而家有小慧中意骑 呢 嘛，系啊，中意骑呢怪噶嘛。 都唔似噶，我哋等待你，好唔 好？ 好，努力。10:46，我哋有呢一首经典嘅歌曲， 都啱嘅。各人头上一片天，我哋应该唔好睇笑你。 支持我啊，好唔好啊？ 咁又唔会。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He said he feared them always. And he told me that they carried him away.Windflowers, beautiful windflowers. I couldn't wait to touch them. To smell them, I held them closely. And now, I cannot break away. Their sweet bouquet disappears, like the vapor in the desert.So, take a warning, son. Windflowers. Windflowers. Ancient windflowers. Their beaut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But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 Take away. captures every young dreamer who lingers near them. Ancient windflowers I love you. 望常情，何必和不幸纠缠。挪威一位心理学家洛德斯克曾经在军队那里服役一年，有一次突然之间军事演习，由于时间紧急，他来不及绑好个鞋带，匆忙就要上场集合了。他想着上到去先绑啦，点知佢啱啱想绑鞋带嘅时候，演习正式开始。哎呀，唔绑住啦！由嗰一刻开始，洛德斯克无时无刻都系谂住嗰条未绑好嘅鞋带。佢惊乜嘢啊？惊个鞋带松咗会棘到自己，闹出笑话，咁点算好呢？于是佢脑里边不停咁谂住，一直冇办法集中精力。不幸嘅结果终于发生啦！佢喺呢个演习里边，左腿中弹受伤。而事实上，而嗰个鞋带一直咩事都冇发生。呢个心理学家就根据呢个经历，提出咗一个著名嘅心理学嘅定律——心理反射论，话我哋嘅大脑往往容易为一啲唔相关嘅小事，不停喺度谂，不停喺度谂，导致精神冇办法集中，注意力发生偏差。你越在意呢一件事，你嘅偏差就越严重。你纠缠得越耐，嗰件事就会麻烦得你越多。如果你同呢啲咁嘅事情纠缠一辈子，咁你永远都会陷于一个不快乐嘅生活之中。人生最大嘅悲剧就系同一个唔好嘅人，为咗啲好少嘅事纠缠一辈子。基本上你已经丧失晒其他快乐嘅可能性。喺经济学上，呢啲叫做机会成本。为了得到某一样东西而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亦即是说同样的资源你怎样分呢？同样的抉择你怎样做呢？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慧和层次。举例，如果你的小孩子在家打烂了个花樽，你不停地骂他，骂到他以后没了勇气，那他的勇气就只是值这个花樽。如果你为了人家一句说话不开心几十年，那你几十年的快乐就只是值这一句说话。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值得争取，而是人生中有更多重要的事等你去完成。一个成功的人不会因为人家骂他而跟人家对骂，浪费自己的时间。一个成功的人不会为了一块过期的牛肉去那个牛肉的店铺理论，因为浪费自己时间。一个成功的人不会为了一间便宜的豆腐去排两个钟头队，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去做。与其纠缠不清，不如及时放手，等过去安静下来。人生有太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何必再纠缠下去。 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 迷惘惘，聚满心中，嘴中一片冷的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风中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吹中一片冷的风，各种空虚冷冷冷，吹起吹起风里梦，过去的心火般灼热，今天已变了冰冻，记忆中突然又痛，只因空虚在作弄，你似北风吹走我梦，就让一切随风。 叶巧林，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喺简单嘅生活里边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同埋有一两个懂得自己嘅人就已经好足够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世界上咧有好多嘅不明朗啦，咁如果你约咗星期三谂住同人哋去 happy 啊，茶聚啊，晚餐啊，咁就又再重新谂一谂啦，因为而家未知道星期三嘅天气。 哦，成日都系咁噶啦，我本身上个礼拜都约咗个打边炉噶，跟住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都未挂风球，不过倾盆大雨，我觉得无谓啊， 无谓啦， 系咪啊？大家嚟到湿晒，咁跟住又或者一阵间又唔知道会唔会挂风球，心挂挂，何必啫？咁样我就隔日再赛咯， 系 啦。 因为话听晚咧就嗰个风咧会比较接近，系啦，咁星期三嘅凌晨咧最接近香港嘅。 嗯，系啦，唔使担心， 唔紧要，唔紧要，大家真系开心心。希望星期三唔系希望嘅，或者星期三，冇话希望，或者星期三可能会唔使翻都唔定。即系如果打工一族啊， 咁啊系， 可能啫。 啊吓，因为我哋系唔需要翻噶嘛，暴风球 系啊，唔使噶。 嗯， 打工仔 又或者系你个时候唔使咁样嘅，系啊，因为我以前我系要翻嘅。 我以前都要翻 啊，我 以前都要翻噶， 要翻。 唔系我讲马小强啊。 你翻嚟做乜嘢啊？嗰阵时候 佢车我噶咯。 哦，系啊，车过佢，我车过。佢仲坐烂咗我太阳眼镜添，系。 就 系 嗰次啊？ 唔系嗰次，我车过你好多次，其中一次。 明白，明白。OK。 就系佢送我翻工噶嘛。 唔系就系，送你翻工，你哋两个咁 romantic 嘅。 我记得啊，佢真系。咁冇車啊嘛，因為我， 哦、 因為真係冇車啊嘛， 太遠啦個地方。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有車嘅人就會比較有得選擇咯，但係自己又冇嗰個危險咯，因為真係可能會飛嘢落嚟噶嘛。 梗係啦，我知㗎，我試過，因為 你淨 係 試過， 因為我一路揸嗰時候，嗰係九號風球，跟住咧轉十號風球。 但我冇办法啦，因为我已经出咗门口啦。 听落都感到压力噶， 系啊， 因为车真系飘噶。诶， 架车飘之外嘅话咧，嗰啲窗系嘣嘣嘣嘣， 好惊噶， 系全个马路就系得你一架车。 我 去边啊？ 冇办法， 翻工咯， 翻工咯，因为我要翻工咯。系啊， 你如果高山 嗰阵已经系九号风球啦， 高山车仲危险啊！ 我唔系高山车，我系低身车，好彩系啊，咁啊执翻身彩。 你再坐大少？ 就系佢有一下嘅时候，我就觉得真系好危险啦。就系我去到有某个地方，我停低咗一个即系系咯一个一系咯，总之总一曾经出现过危险嘅情况啦。咁样冇谓讲啦，都好彩而家都冇事啦，大家都 好。 好。 美国公民、外国民众同阿富汗民众安全通行以及妇女等人权问题，美方会评估塔利班的行动而不是延迟。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在会谈后说，塔利班明确向美方指出阿富汗政局不稳定，不符合任何相关方的利益。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料受它和热带气旋圆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会逐渐增强，热带风暴圆规已经增强为强烈带风暴。上周十点圆规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海峡。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59点，升518点，成交金额7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5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3.8，升12蚊；美团276.4，升20.4；阿里巴巴167.7，升12.2；盈富基金26.02，升5.4；联想集团7.37，跌1.44；中国平安59.25，升1.4；比亚迪股份255.6，升9.6；东岳集团15.22，跌1.66；安踏体育130.8，跌6；招商银行63.85，升3.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3，英镑10.617，瑞士法郎8.384，澳元5.701，加元系6.243，新西兰元5.397，欧元系9.007，每百日元对港元6.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8,488点，升440点。港金现价报16,3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48美元，卖出1,76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咧，都喺港岛区嘅。不过对路面咧就冇造成太大嘅挤塞啦，只系车多少少，经过小心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嘅慢线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嘅慢线。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都系啦，经过小心。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山道。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快线，由于有道路工 工程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就喺太子道西。旺角道去翻洗衣街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渡船街、东莞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挨过疫情的沉重打击，香港人点样疗愈自己，重新出发？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忘忧日常，走访寻常的香港人，细听他们在日常间怎样用声音、 用刺绣、 用咖啡、 用猫咪、 用露营、 用城市散步、 用笑解愁忘忧。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曾比特今次带了酒平兰嚟打气， 酒平兰咧寓意一种自在嘅状态啦。咁我知咧，你成日都好容易好紧张啦。咁希望你喺工作嘅时间咧，无论遇到啲咩困难都好啦，都可以坦然去面对所有嘢吓，咁就唔使惊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三成群一齐听下属于 Lina 何嘉欣嘅展翅故事。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三个钟头去咗一个钟头噶啦，十一点踏二下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三十度嘅温，相对湿度62%。星期一我哋有行走江湖，主讲小张张老狐狸，第一篇小张张。欢乐今宵变念记， 哇！ 话说有一年，小弟梁继章加埋罗启新哥哥，应邀代表呢个电台咧，就参与一个长寿嘅电视节目啦。阿 U 有冇做过？ 有做过， 我就记得你应该有做过，系啊系啦， 佢阿 U 有 做过，系啊，好开心。 欢乐今宵呢个节目咧，大家如果有睇，你都知道咧，其实佢哋嘅艺员咧，白即係叫咩 ？multi talent 啊，所謂我哋有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好多時候咧，基本上咧，你如果想成為一個綜藝咖，嗰、那個係個叫木人行啦， 好犀利， 好多嘢，乜都要做，係 基本上血肉之軀咧，做過乜嘢都做過， 係、 咩又踩雞蛋啊，又揼鐵錘 啊，飛天遁地啊，又噴火、啊，基本上佢 做主持、啊， 你記唔記得有一段時間阿張全師傅教咧教好多嘢、好啦， 我記得呢個師傅 張全師傅教好多嘢。 系啊，好出名。 尤其是系呢个唔单止系欢乐今宵啊，台庆系佢成日经常训练我哋咯。 系啊，你但系你要记住，第一 你可能从来未学过嗰样嘢。 当然啦。 第二，唔好谂住两三年俾你学。 系、哦。 可能系俾十零 日你 日你 做准备噶啦。 冇错。 系啊。 嗰 阵、 啊、时我记得嘅就系有一年嘅表演嘅话。 你学乜嘢？ 转碟。 转碟啊！ 你咪见过有一啲就系 两支藤上面有只圆碟喺度转转转， 三支啊，每人两只手嘅话系六只碟啊！ 哇！ 咁跟住你就要转， 你仲记唔记得点样玩？ 之后佢就其实你系个手腕力嚟嘅，咁咧就啲少少嘅阴力。 你而家仲得唔得？ 转完之后个手咪好似拍金顺咁咯。 但我觉得掌握到就得噶啦， 掌握到就得，但系佢都会跌噶嘛，所以即系佢嗰啲碟唔系嗰啲瓦碟，系啦，其实都系嗰啲胶碟嚟嘅，即系轻轻地嘅。但系问题系，其实你 系 好大压力嘅，唔系净系你，有几个人一齐嘅， 系嘛？我觉得你唔得咁啊， 仲要跳舞嘅噃， 同埋 你 记住，你彩排嗰阵得唔得？你直播一定得，因为你直播加埋一个叫做唔错得嘅压力咧， 好大， 好辛苦。好啦，咁我哋讲即系依个净系开麦。嘅人嘅新闻入到欢乐今宵啦，咪坐喺度咧，咁啊听人哋开会啦。我哋嗰次负责嘅就叫做变脸， 哇， 系咩节目嚟噶？即系 欢乐今宵 咯，我即系有冇咩 变脸之夜咯？嗰晚 变脸之夜， 佢哋都要学噶。我仲记得有好多佢哋啲艺员咧一齐学噶。咁第一样嘢咧就要开会啦。咁嗰日咧就有一位师傅，哇，呢个犀利，变脸之父啊，阿韦瑞群师傅。佢嗰日咧就坐喺度，即系半轻松，亦都半凝重咁同大家讲：嗱，咁呢样嘢你大家都知道啦，吓、啊、国粹嚟噶， 系啊， 唔教人噶。咁、今次真系违约，今次系演出，系啦、啊，即系等大家知道。 系， 咁你学咗之后就唔可以再讲翻出去噶啦。 系， 所以我由嗰次开始就知道呢一样嘢只能够学，学完之后不能够周围讲、 明白。啊 好啦，咁嗰次咧就开会好简单啫，咁讲完呢、這个，大家知唔知道？知道咁样，咁呢个叫君子协定，咁你要爆佢吹你唔上嘅，但 即系呢个保密协议，所谓叫做系咪啊？唔可以 讲，即系你窍门就唔讲得， 唔讲得嘅，系啦，咁就学啦咁样。嗱，我只系咁形容啦，呢一样嘢咧有点似变魔术，我话埋俾你听。你都未必做到，點解呢？你嘅手指靈唔靈活啦，你嘅反應快唔快啦，同埋你有練幾多次呢？因為你練多啲咧，你穿班嘅機會越細。 係， 你求其啊，我識啦，到時先去練即做咧，分分鐘你識變啊，都變唔到嘅。 唔夠膽啩？嚇、 啊、唔夠膽。 即係呢啲嘢，正如你所講嘅就係我係一個表演嚟噶嘛，我需要自己。 你仲要代表電台喎、 啊。同埋我覺得最重要嘅係乜嘢㗎？就係佢仲要孭住一個就係佢係國粹嚟嘅喎。你穿翻我其實可能挽下手俾人哋會睇穿、究竟就係變臉係點樣嘅一回事。我覺得呢一樣嘢實在係太過大啦個包袱。 你諗如果係你做咧，你大唔大壓力啊？ 梗系大啦， 有乜嘢唔大压力？我转点我都惊佢几日啦，大佬，即系我都惊 啊，系啊， 唔系个碟跌落嚟砸亲，系咪先？大佬都系好惊，因为你觉得好系啊， 好肉酸 嘅。同埋佢就问题系重要嘅就系，我对 team 咧系有几个人嘅。咁如果你话即系是但有一个人发生咗啲咁样嘅意外咧，系成个节目都系因为你嘅失误。而係會得到有一啲嘅唔係咁好嘅説話啦，咁啊真係唔係太好咯。 人哋會鄙視你。 總之嗰一晚喺個後台聽住一起《歡樂今宵》個主題曲一起咧， 哇！ 我覺得我心咧， 心情係點？ 即刻上個廁所。 我覺得係啊， 係啊，你會好驚㗎，個心砰砰跳㗎。 好驚啊！ 来到我枕边，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要是留着你，真实地纠缠，怕没权利以后留恋。情愫与相思，如最爱的书。没了那一张没翻开的勇气，故事何样美，终极是分离，不敢好奇沾污结尾。犹如无人敢碰秘密，现在被揭晓，明日想起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前。 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犹自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犹如无人敢碰，秘密现在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再没余地继续缠绕。谈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味犹似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小张张行走江湖之变念记，好啦，咁学咗之后啦，咁啊翻屋企咧就，其实每一次练咧个心都惊，因为现场我得唔得咧咁样。 我想问下佢嗰套嘢，你系咪可以俾你攞翻屋企练？ 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佢每个人咧俾咗两块面具，咁呢个可以讲得嘅，因为你变几多次真系几多个面具啦，咁样。每个人要练两个面具，咁咯，咁但系虽然只系两个面具，但系真系唔好睇低，好难嘅，即系个技巧好难嘅， 犀利啊！ 系啦，咁好啦，咁嗰晚终于嚟到。当嗰个欢乐今宵嘅主流一响起嘅时候，我好想搵个窿捐落去， 猛做 系啊！完全系锁死晒所有嗰啲肌肉啊， 起就好， 同埋好似 系斯 文 话斋， 突然之间个肚好痛咧，好想去厕，一紧张系会令到你咧嗰啲肠系蠕动咧， 系 即刻就想去厕所 噶，真噶， 当然唔去得啦，系咪先？四人四人四人，好啦，咁啊，因为我哋轮流要出嘅，每人两个面具咯，咁样，咁我只可以话俾你听，嗰晚咧。两个面具有一个变咗一半啦，有一半未变走啦。 咁都有个 即系虾碌，虾碌咗少少咯，虾 碌咗一个， 一块半面， 一块半 系， 剩个半，咁啊出唔到嚟，棘 住少少，棘 住咗啊， 好叻啦已经， 咁咪得，仲系好叻， 唔系啊，值得原谅嘅，有啲系真系值得原谅嘅， 知噶嘛， 系啊， 我到而家今时今日我都怪自己 嘅，哦，所以你咁记得， 摆唔低嘅，系啊， 可能佢顺利咗，顺利完成咧，你又反而冇事， 系啊， 系嘛，但系而家咁你就会记到今时今日咯， 系啊， 点解 我有半块面？我唔知点解啦，总之 觉得 手势唔灵活咯，手势唔灵活，所以咪棘住半块咯。 咁点啊？嗰一刻， 快快脆脆拿走埋佢咯。 梗系啦， 快快脆脆拿走埋 即系零名面咯，有半边面见唔到嗰面噶嘛。系啊，即系零名面走咯。 同阿韦雪芹师傅讲，真系唔好意思，我哋呢个比较蠢嘅徒弟。咁佢而家阿韦飞鸿即系佢女咧，亦都可以成功啦，亦都系变念大师。 基本上成日都系见到佢 啊， 系啊，已经继承咗个衣钵。 仅此多谢，好。 嗯。 行走江湖，下一部分由乌尼妈马老师进行。你嘅主题系咩啊？今日 我都想回应翻少少你欢乐今宵先。因为我嗰时就喺综艺组嗰度做噶啦，咁已经啲前辈啊、师傅啊，好多人话俾我听，其实我都想去欢乐今宵嗰度，即系睇下，因为我觉得嗰度系卧虎藏 龙。系噶，系噶， 好多好劲嘅人都出嚟噶。 八七年嗰阵时，嗰个欢乐今宵已经系几廿年噶啦，六七七七八七，廿年起码。咁我覺得我真係好想去見識一下， 因為電視台個長壽節目一定有啲嘢嘅， 同埋佢係一個其實一個係小部門小王國嚟嘅，你入得去台前幕後，哪怕係一個道具，全部都係好專業一隊添㗎啦。跟住我真係問我上邊嗰個頂頭老細， 其實咧，我哋可唔可以咧？因為嗰陣時冇咩做啊，做除咗勁歌之外，做完咗個季選之後咧，冇嘢做啦又。我問可唔可以即係俾我哋入去試下？咁佢應承咗，帶我入去睇咗一日，哇！真係犀利。兩點鐘全部人坐曬喺度， 開會， 開會咁樣對劇本啊嘛， 嗰種氣氛咧，即係我哋啲咁嘅靚仔，梗係唔阻住啲啊，又見到啲哇，原來係肥姐啊，哇 Lisa 姐啊， 嗰啲大人物咧，即係嗰種氣勢咧，佢開門 眼咁嚟一齊入嚟噶嘛，同埋有。 入嚟嗰下咧，我真係好驚。 同埋佢哋真係好犀利嘅，係永遠唔會遲到嘅，只會早到，所以就會令到其實大家都會好準時。 係嗱，有一個機會就可以同啲即係有啲編劇嗰啲師兄傾下偈。咁佢哋話咧，去到嗰度咧，你真係乜都要識，填詞係其中。必 備 嘅， 係啊，冇錯。 即 係 當年你知啦，阿燦哥啊，阿 羅 海鵬嗰啲啊， 一定 數霧嗰啲幾經典。 冇錯，有隻甩色啊嗰啲嘛，冇錯。到而家都仲記得點唱啊！係 啊， 咪話數霧，為我十日數數霧，真殘酷。 仲有佢哋有一隊叫夢食丸啊嘛。 哇！呢啲景點咧真係永遠都磨滅唔到嘅，同埋咧，因為嗰時咧啱入去咧，我最想最想咧就係見翻我嗰個小學同學，就係麥麗紅，因為佢真係變得好靚。 麥麗紅你同學？ 係啊，小學同學，因為佢真係變得好靚，咁我就問 咩叫變得好靚？好似唔靚咁。 即係小學嗰時啲細路女，咁而家做咗電視又，因為佢嗰時同阿青美珍啊，同埋景黛因咪三朵小花啊，咁我有幸識到個三朵小花之 一 喎。係啊，我梗係想。 因为佢侧边有一棵臭草嘛，系咪？ 系，通常都系咁嘅。 三朵小花侧边总有一棵臭草。 系啊，又或者嗰啲怕臭草， 腐烂咗嘅夏枯草。 吓你夏枯啊？哇，大件事喎、啊！ 系咁点咧？ 系，咁啊，终于可以攞咗三张飞，咁又去睇啦。咁但系有啲同学就同我一起去，小学同学嚟嘅，咁啊去啦。啊，点知佢就系冇啊麦丽红，好可惜。咁、后来咧，因为嗰度咧，我见到系一个我觉得好叻嘅人，就系钟宝乐。后来都机会同佢， 佢系司仪嚟噶嘛？ 系啊，佢基本上系做主持嘅。后来有机会咧，就同佢同埋阿君如做一个游戏节目。 钟宝乐系净系做主持嘅啫，佢冇做任何嘢嘅，扮嘢啊嗰啲全部都唔关事嘅。但系真系好 sharp 嘅一个， 我觉得呢个人真系好劲。佢嗰阵时系未够三十岁嘅，但我觉得佢即系 好稳重、 好 成熟、 好稳重，即系好大， 好有大将之风啦。咁 嗰阵时，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做嗰个 game show 啦，有现场观众啊，乜乜乜嘅啦，咁又同我一齐嗰啲师兄弟咧一齐啦。咁就其實我就唔係好中意做嗰啲 game show 嘅，因為我覺得唔好玩。但係佢係霸住嚟做，佢係 邊個佢啊？ 佢嘅朋友， 佢 拍檔， 係編劇拍檔，佢係成日霸住嚟策信。 咁樣就係有阿鐘寶羅之外嘅話，佢仲係拍一個人就吳君如，係 兩個做主持， 叫做咩名啊？你記唔記得啊？ 运财福星， 运财福星，哦，其实系咪类似好似佢哋嗰啲咩揭牌啊？ 系啦，好简单啫，系好简单嘅 game show。但 系 呢个已经系突破咯，已经每一集有两个嘉宾嘅，有试过就系阿梅艳芳， 哇咁犀利， 都有嚟，佢嗰时八七八八又即系啱啱， 即系类似好似欢乐卡咁嘅嘢啦，又或者攞住个星幸运星啊揭啦，咁啊有冇奖嗰种啦？ 有现场四个朋友玩嘅，两个现场观众，两个。假庭觀眾咁樣嘅，咁就負責拆信啊、寄信嘅。咁我嗰個拍檔咧，佢啊咁中意霸住呢個嚟拆信咧，其實我覺得好枯燥嘅。我覺得裝啊佢啦，哇！原來佢咧將所有回郵信封嗰啲郵票都剪曬落嚟， 自己袋袋， 自己落袋。佢話俾我聽，我話有用咩？佢話有用啊，浸出嚟咧，嗰個郵票再用。我話其實你。有用都唔緊要，你剪咁多，你又冇咁多信寄啊！你一年你寄到幾多封信咧？五封咧，即係最多係税局啊嗰啲嘢嘅啫。佢真係咁樣剪，然後我哋逢禮拜六就錄影嘅。啊，嗰日咧最衰啦，打風喎，即係牛打風，好似星期五六咁啦。成架車跟住咧冇人入嚟喎，得幾個人喎？點搞啊？現場 觀眾，你意思係 啊？咁點搞啊？因為人哋廠已經有曬喺度啦嘛，我就同嗰個拍檔。 其實你用乜以前嗰啲 video 咪得咯？剪翻曬啲觀眾拍手嗰啲係咪 啊？ 鬼認得嗰啲係邊個邊集？ 你每一集要玩有嘉賓嚟㗎嘛？ 要有人玩嘅， 有人玩啊嘛，係啊。咁我話喂，你有冇其實有冇寄過信㗎？即係你要寄翻人哋攞回郵信封寄翻俾佢，然後攞入場 邀請佢哋入場玩呢個遊戲，係咪？ 就當嗰度喂，喺平石村嗰度咧，喂，冇乜人搭車喎。 咁陣間譬如話兩點鐘就要開啦，而家十二點，因為佢一定要係預早個零兩個鐘入嚟，咁我點？我問個拍檔，佢話：喂，不如咁啊，嗱，又佢又驚喎，又想喊咁喎，佢驚我爆出嚟啊，即係冇乜點約人啊，佢話不如幫手。call 啲親朋戚友嚟玩咯，我都好啦，嗱快啲，嗱即刻打啦，唔理，叫佢哋自己搭的士入嚟啦 ，call 咁入到嚟，啊，即係總算好啦，又勉勉強強啦，咁跟住拍，好啦，準備錄影啦，咁啊，君如就行出嚟先講一下，嗱，陣間今晚得唔得啊？咁同埋現場又抽兩個現場觀眾一齊玩，跟住佢話，咦？点解你四个人好似识嘅？ 姨妈同阿姨丈玩 系啊，即系你感觉到嘅就系 阿舅妹话舅母 都识嘅咁嘅，咁跟住监制走嚟问我， 点解会咁？ 点解会咁嘅？因为好麻烦噶嘛。我话 因为 但系你又保护证人，你又唔可以 系啊，我唔可以督佢啊嘛，即系大家一齐做嘢。我话唔知啦，可能我哋坐车嚟嘅时候 认识， 大家识啩？ 但系佢哋结咗婚嘅喎，点会坐车嚟结咗婚啊？ 但系真系好惊啊！你呢咁嘅情况咧，其实即系出术，即系严格啲嚟讲咧，系 唔得， 即系拉得噶啦，系啊。咁跟住唔好理啦，照录啦，系咪？照录。咁跟住咧，但系突然间有个录下之前咧，有一个人话：，我都系唔玩。点解啊？因为原来佢做老师嘅，我唔玩就算啦。系啊，唔玩就算啦。咁你再抽一个，再抽一个，都系识晒，就真系好肉酸。嗰次真系好肉酸，系啦。但系以前嗰啲 game show 即系同而家嗰啲咧，即系两样嘢嚟嘅，系啦。以前嗰啲系简单啲， 好多年前噶啦吓。 系啦，真系衷心佩服阿钟宝来一个好好嘅主持。 OK， 好，十一点半听紧呢个风骚范，我哋先听十一点半新闻同埋财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透过发言人回应传媒查询时证实，董建华上月在玛丽医院进行了手术顺利完成，正在康复休养。发言人说，由于手术后需要定期检查，因此董建华现时在医院复检。董建华今月1号并没有出席国庆升旗仪式和酒会，他当时透过发言人回应说，身体不适，正在家中休养。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圓規今晚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屆時會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形容，圓規可能是較為守規矩的熱帶氣旋，在預測時或者不會好像熱帶風暴、獅子山那麼棘手，但仍然有很多變數。梁榮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圓規的風力比獅子山強，甚至可能強很多，根據現時預測可能會比獅子山更接近香港。但是他說，今次的東北季候風應該是偏北，風力應該不是很大，但可能較為乾燥，或者令圓規減弱，而圓規移動得相當快，預料影響時間會相對短。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出席立法会司法事务委员会的施政报告简报，议员郭佩凡关注司法机构和律政司怎样加快处理反修例和酷刑申请相关案件，法官人手是否足够。郑若骅说，检控工作要视乎证据和法律，律政司是不偏不倚去做，而检控和案件审讯要视乎很多不同因素，例如案件的复杂程度。他又举例，涉及200几名被捕人士的理工大学案，最早的一宗已经排期明年3月审讯，前年9月的政府总部和金钟暴动案，90几名被捕人士亦排期在2023年9月起开审， 司法機構就話反修例同埋酷刑聲請個案增加，對司法機構人手同設施帶嚟極大挑戰，以加聘正職、暫委同非常任法官，加快處理積壓嘅案件。有報道指，政府的多項填海工程互搶需求物料，大部分用料是海沙，將推高整體成本。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回應時表示，有關報道並非事實，已經親自致電相關傳媒澄清。黃偉麟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說，交爾州人工島填海總量向來是2.5亿至3亿吨物料，並不存在報道所指經最新評估要3亿吨海物料，要3亿吨填海物料，而填海物料中會有超過一半是由香港製造的惰性建築廢料，每年生產量達到1500万吨，餘下一半填海物料来自广东省由机器制造的沙。他又指出，即使加上其他工程，亦不会大幅增加物料需求，有关供应上亦见不到樽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0点，升492点，成交金额8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7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是277蚊，升21蚊；腾讯控股493.2，升11.4。阿里巴巴168.7，升13.2，盈富基金25.98，升5毫，联想集团7.47，跌1.34，中国平安58.9，升1.05，比亚迪股份256.6，升10.6，东岳集团15.08，跌8，安踏体育130.5，跌9毫，招商银行63.35，升3.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2.68，瑞士法郎0.929，加元1.246，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8479点，升430点。港金现价报1633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71美元，卖出175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柯达大厦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呢一段路咧交通回复正常。西隧就有讲到咧，西隧系有紧急维修嘅，西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中线是需要封闭，但是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是西隧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的中线是封了，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

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大家好， 好心理 就会有我好心理婆婆。咁其实由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呢个心理测验呢个玩法就唔同咗啦， 冇错。 因为我觉得咧就我有私心啊，系啦，以前同你哋玩嘅话咧得你哋开心系咪？我 自己 一个喺度讲，咁所以咧喺今个礼拜咧，其实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咗噶啦吓，加入咗嘅就有好心地哥哥，同埋有好心近视叔叔嘅。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系大家都会咧就有机会玩，又有机会问。好啦，在这里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准备了这个呢，哇，要你呢即加一些字下去的。 咁 因为呢是一个呢很隐藏性的一个心理测验。 加一些字下去。 没错，咁在跟大家玩这个的、心理测验之前的话呢，都想问一下两位的拍档啦、其实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控制狂来的？ 我觉得我不是。 是。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不是呢？ 因为我是很顺德人的。 你是喜欢人家控制你的。 你 不喜欢控制人。 我觉得大家有得倾嘅，系啦系啦，主要你又让下我，我又让下你咁样、交替地系啦，阿马、老师 咧，咁你咧系啊， 好 心近视叔叔， 少少控， 你中意你中意控制嘅， 我觉得我有呢一种想控制人， 這個、 控制乜嘢边方面啊？ 系控咩？控个头埋去边度啊？ 控咩？控咩？ 控控边个啊？ 控啲乜嘢 掣？ 控 乜掣？ 控球， 同埋控制边个？通常 控球梗 系 好啦， 系啦，咪就系咯，你控球得唔得噶？ 我控球麻麻 地，成日都跌嘅系咪？ 系啊， 系啊， 系啊， 睇、你个样都知， 系啊， 你块面咁长， 系啊，唔关事。但我所谓控制就系我想系可以啲嘢集中到，然后我可以 manage 到嘅， 即系个统筹，即系希望所有嘅嘢都系在自己 掌握之中。 我就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控制狂，但系好奇怪嘅，我中意控制人哋，唔中意人哋控制我。 当然是这样，一定是 控制狂的人不喜欢人控制自己的。 是啊， 是啊， 其实这样很 不公道咯。 是这样的、这个世界。 所以其实我想作为一个控制狂，我想每一样东西没有说好定是不好，不过是要看看你用在哪里或者怎样用，是不是？好啦，咁其实呢你究竟系咪一个控制狂呢？以下落嚟我哋呢一个测验嘅话就能够测到啦。 好。 嗱，而家呢我就要你哋大家呢要加一个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 去组成一个英文字。例如我而家话俾大家听吓，呢、这个英文字母呢就系有 L O E R。OK， 嗱，咁你喺呢个 O 后面 E 前面要你加一个英文字。 喺边个之前话？ 喺个 O 后面依前边，我有得俾你拣嘅，唔使担心吓。你最好其实咧，你加咗啦，已经。 我加咗啦。 咁你加咗个咩字啊 ？V， 我都系。 Lover， 我都系。 系咪？你就加咗个 V， 就系 lover， 即系情人啦。 你唔系加 S 咩？ 我系，我加 S， 我就变咗 loser， 系啦，就系失败者。 系。 嗱，咁不如我哋都同我哋身边嘅玩紧呢一个游戏嘅朋友讲清咗少少啦。 有边个字拣？ 其实咧系有四个英文字母可以俾你拣嘅。嗱，当然啦，两位嘅拍档嘅话好醒目，就已经加咗 V 啦，即系加咗系 L O V E R， 咁即系情人啦。咁而另外仲有三个可以俾你拣嘅咧，包括就有 W， 就系变咗 L O W E R， 就系降低或者系低啲咁样嘅意思啦。咁而 C 咧个嗰个选项咧就系好似我咁样啦 ，S， 咁就系加个 S 喺中间，就变咗 L O S E R， loser。失败者，咁、而 D 就系四个选项咧，就系、加个 N 字，就系 L O N E R， 就系孤独者 loner。咁睇下你自己中意加乜嘢咯噃，即是话呢一个字嘅选项，包括嘅就系有加个 V 字嘅，就系、变咗情人 lover。第二个选项就系加 W， 变咗 lower L O W E R， 就系降低或者系低啲。而 C 的选项就是加 S， 就是 L O S E R 变成失败者 loser。 而 D 就是加个 N 啊 ，L O N E R， 孤独者。 好，咁你拣好未？ 拣好啦， 买定离手咯噃。 不过我后来咧有个 W 咧又浮咗上嚟。 哦，即系到我俾选项你嘅时候，你又 你未讲选项，我已经浮咗个 W 啦。 哦，咁即是而家你系变咗系 W 啦，系咪？ 即系低调啦， 即 系低低， 系咪即系低低地啊？ 啱你喎，低低地。 系啊，或者降低，或者系低啲，系啦。 低咩话？ 低啲， 降低，降低， 降低。 或者 系 低 D， 系啦，好，咁即是话喺四个选项里面咧，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咧，其实有三个人系唔相同嘅， 冇错。 Michael 咧就系 lover， 咁而你就系 lower， 我就系 loser， 就系失败者吓。好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好简单，即刻可以同大家咧可以解释到噶啦。 好啊， 如果你好似阿 Michael 咁样加个 V 字喺中间嘅，你内心系一个活泼嘅人，你见到 lover 嘅话，你系隐藏嘅性格系一个非常活泼嘅过程，因为咧你说话嘅方式同埋行为咧，好容易吸引到你身边嘅朋友。同时间啊，你经常都有一啲有趣嘅事物同大家分享，我都觉得佢系嘅。有冇发觉？佢每日翻嚟我都好多嘢同我哋讲嘅，例如佢前日撞车啊。系啊，嗰日又车佢个老婆去边度啊？咁样朋友同你喺埋一齐嘅时候嘅话咧，系唔会觉得闷嘅噃。所以恭喜你啊，吓！ 恭喜你啊！ 好啦，咁如果咧就系无端端咧由 lover 变咗 lower 嘅， 低低地嘅， 系啦，就系呢位好心近视叔叔啦。如果你加咗个 W 喺中间嘅话咧，你内心有强烈嘅支配欲，你就是一个 control freak， 就控制狂。如果你见到呢一个 lower 嘅话咧，你系好强嘅支配欲，喜欢控制身边嘅人。但是控制狂这种性格都不是完全负面的，因为你同时会爱一个冒险的人，不论对事或者是对人你都非常之认真全程投入的，因此朋友们的都很依赖你的、 哦、 我就觉得不是很啱啦。嗯，没错。好了，而第三个选项就是你加个 S 在中间，就变成失败者。你内心是一个诚实的人，你见到 loser 的话表示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是不会讲大话的，直话直说，所以呢有时候呢讲说话伤害到人而不自知。 我真的好啱你 太直率，太直率讲嘢，冇遮掩。 我有一日同你分享过啦， 我知啊， 系啊，即系一句得埋去咁样，跟住我喺屋企谂咗一晚，我觉得我自己我唔应该咁样同人哋讲嘢噶，咁咯。虽然睇落你咧，你好似冇乜礼貌，但系代表咧你无畏无惧，喺任何嘅场合咧都会选择做自己噶。 讲真话嘅 都好啊， 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嘅话咧，朋友好信任你，因为佢知道你唔会讲大话嘅吓。好啦，咁而最后尾呢个选项就系加个 N 字咧，就 loner， 就系呢一个孤独者啦，即系 L O N E R。你内心系一个好有思考同埋有创意嘅人，你见到 loner 嘅话咧，咁其实证明咧你系一个好有想法同创意嘅人，而且愿意花时间反思自己同埋世界，生活上面咧经常咧都会有灵感到嘅时候噶，你哋会唔会噶？ 会， 我都会有时候灵感到噶吓。咁啊就系譬如话，如果你系呢一种人嘅话咧，从事作家、音乐家、画家咁呢啲需要创作力嘅呢啲职业嘅话咧，就好适合你啦。真唔准啊？ 准 好准啊！ 多谢晒， 唔好客气，一阵间到你哋啦噃。 嗯，冇问。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 U之风有愁，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hyth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期待过些平凡日子，就算已经三十，盼把抑郁医治，别太介意。数字当幼稚的超人乱世。 好啦，我哋呢就今天不营业，仲有五分钟到中午十二点钟，不如阿马老师先啦，好嘛？ 系啦， 深近视叔叔嚟啦， 冇错，好深近视叔叔你好， 你好，大家好。嗱，呢个好简单嘅啫，系啊，嗱，主要咧就系测试下，如果你心里边最着意系乜？ 其实你唔应该讲， 系啊， 系啊，你讲咗嘅话，我会估到你嘅答案。 O K， 拣咩嘢？系啊，讲咩？头先讲咩话？ 冇嘢， 我都唔记得。 好啦，而家喺你面前，突然间，有只小昆虫走咗出嚟，有四个俾你。 系咪你要伸？系咪你要伸走先？ 冇呢。 哎呀，冇小强啊！我一谂就谂到小强啦。 第一样，蟋蟀， OK， 第二系蚂蚁， 蚂蚁咁声嘅咩？有 我作嘅啫。第三系 蜜蜂， 乌蝇， 哦，乌蝇。 第四我就唔识扮啦，呢个系毛毛虫。是啦，嗱，如果突然间你前面有一隻昆虫出现，你估系咩呢？ A 系蟋蟀， B 系蚂蚁， C 系一隻乌蝇， D 系一隻毛毛虫。 我估蚂蚁， 两隻都唔，我都冇，我第一个就谂住系小强啦，第二隻系乌诶呢个蜜蜂咯。 其实蚂蚁都几高机会噶，而家喺一般嘅住家里面，蚂蚁都经常见到，但系乌蝇反而少咗啲。 我想提一提你，而家我哋玩紧心理测验， 系啊，佢冇咗 我， 好理性啊！ 你眯埋我当脑海， 系啦，就出现我蟋蟀、 蚂蚁、 蟋蟀、蚂蚁，系好 蟋蟀、蟋蟀。你咧？你自己咧？ 我拣乌蝇，我拣乌蝇，系啊，因为好烦，我要揈走佢啊。好嗱，听住啦，如果拣 A 蟋蟀嘅你咧，你就系一个好在意眼前嘅事嘅人啦，因为蟋蟀咧总系一路跳嚟跳去，跳嚟跳去。如果对于一啲即系未解决嘅事咧，你会觉得好唔安乐嘅，你一定要解决嘅为主。例如系譬如话恋爱方面啦、工作方面啦，如果你仲有好多大大小小嘅事未解决，你会觉得好心烦意乱嘅。你如果解决到啦，你成个人 relax。 咁边个唔系咧？我想请问， 或者有啲人 有人唔系嘅咩？ 有 解决唔到，觉得好开心，有拖延。 拖延症系啊，真系有噶，有噶，有。 我都有拖延症啊，其 实。同埋咧， 你冇啊？你边有拖延症？ 我梗系有啦，我梗系有，我有噶。 系咩？ 我有噶，系啊。 如果你解决咗你嘅事咧，你成个人好轻松晒。 但系咁嘅，我有时我会俾自己一个即系time 时间，系啦，就系话，总之我今日七点钟之前我一定做晒嘢。 喂，你呢个时间管理非常好啊。 咁又唔算拖延症啊？拖延症就系 open end 啊。总之迟啲先，迟啲先，迟啲先咁。 唔系噶，我都系噶，系啊。 唔系头先 你有冇试过啊？我六个月后先做呢样嘢咧，有冇试？ 咁又唔会，咁又不至于。系 好，跟住拣蚂蚁仔，系啊 ，Michael， 系啊， 佢在意一啲未发生嘅事，未来发生嘅事。 都未发生，在意咩啊？ 系佢 嗰啲叫做先惊而惊， 系啊， 先担心而担心。 系啊， 蚂蚁咧，总系咧喺度好忙碌咁样， 成个草拧啲嘢， 系啦。佢話唔理係娛樂啦、經濟啦、工作感情上嘅時候咧，你好好期待，但又好驚嘅，又驚又傷害啊！ 即係開心開心咗先，驚就驚咗先， 係 咪咁？ 係啦，佢咧就係一步一步慢慢嚟，腳踏實地咁，佢對佢嚟講咧，接近目標咧，佢就會安心啲，穩健啲嘅。 準啊準啊，我都覺得你係啊，成日都啲咩都要擔心。 好嗱，我啊揀烏蠅嘅，在意周邊。身边发生的事，因为呢啲乌蝇咧突然间就逐咁啊飞出嚟噶，喺你个身边咧徘徊走唔到嘅，即系正如咧好似你身边发生嗰啲事啦，好似 屎定屎啊， 屎啊系屎佢冇得担心啦， 乌蝇担心呢样嘢多啲， 我都觉得乌蝇好糟嘅，系啊，咁咧就因为乌蝇咧就会令你个心好烦噶啦吓，咁就意思咧不如唔好。 因為有烏蠅煩啊，你建立你自己的主見咧，你要有信心，你才可以不會受到旁人的左右。 即係其實嘅意思係咪即係等於嘅就係你成日會受造身邊一啲好瑣碎嗰啲嘢喎，成日營繞住你， 係冇錯， 你就唔能夠 focus on 一樣嘢嗰度係嘛？ 就意思就話唔好理只烏蠅啦，你自己做自己嘢啦咁樣。好，最後揀毛毛蟲嘅就係話在意一啲忘懷唔到嘅事情咧，因為毛毛蟲咧就係蝴蝶嘅前身嚟嘅，係啦，就好似咧，即係話咧，你對過去嘅嘢咧，好多時都後悔啊，啊又 成日掛翻以前最初最初嗰時咁啦， 冇錯啦，就冇辦法忘懷嘅。不過咧，如果你再係咁樣樣喺度糾纏落去咧，其實係一種好唔成熟嘅表現嘅， 擺唔低嘛。 嚇，不如咧就向前望啊，期待有一日只毛毛蟲變一隻。好靚嘅蝴蝶、 啊、其實呢個就要測試嘅就係你其實在意嘅係一啲乜嘢嘅事件， 冇錯， 係咪、啊、有啲嘅就係在意將來未發生嘅嘢、啊，有啲在意嘅就係周圍附近嘅事，有啲嘅就係會在意，有啲嘅就係、是、 過咗去 以往發生咗嘅嘢，毛 毛蟲咁樣。 明白。 好、啊、嘅、okay, 好，非常有意義啊嚇，好有意思嘅一個。 咁講得出，OK， 好。 都係讚下佢嘅。 你婆婆， 唔 係 唔知點解我聽完你嘅解説，我唔係即係我要將呢嘢從。重做一次安静，我先知你讲紧乜嘢。 OK， 好。十二点之后翻嚟有其他嘅心理测验吓。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及间高地间中吹强风，晚间风势会进一步增强，留意留意。我哋而家先咧，十二点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港来港二计划前往香港，并自觉严格遵守相关主管部门关于防疫管理的规定要求。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料受它和热带气旋圆规的共同影响下，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会逐渐增强。正午十二点，强烈带风暴圆规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星期二稍后同埋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狂风。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84点，升546点，成交金额9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7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9.6，升23.6；腾讯控股496元，升14.2；阿里巴巴169.8，升14.3；盈富基金26.02，升5.4。联想集团7.53，跌1.28；中国平安58.9，升1.05；比亚迪股份257.8，升11.8；东岳集团14.94，跌1.94；安踏体育130.1，跌3；华润电力19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3，英镑10.612，瑞士法郎8.383，澳元5.695，加元系6.243，新西兰元5.396，欧元9.0063，每百日元对港元6.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3点，升404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39美元，卖出17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喺龙盘苑嘅。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龙盘苑。 在港岛区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呢中线有紧急维修工程，啱留意啦，就是西隧的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线呢有紧急维修工程。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希福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就车多，龙尾在喇沙利道。洗衣街去亚街老街方向车龙排回去太子道西。旺角道去洗衣街龙尾就在唐美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车龙就在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CIBS Awards 2021 人人广播， 人人投票， 远离世俗间，作客凡尘外，小都作客主持谢振康、何俊杰， 合声晒花花， 母语传说， 全方位解说，打破母语迷思， 投选最受欢迎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rthk.hk/CIBS Awards 2021， 截止日期10月13日。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为你网罗业界资讯，掌握营商成功法则。 暴发局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营商机会，在资讯发达的世界，是时候踏出营商第一步。 想知更多贸发局资讯，那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入面的 TDC Hotline 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笑，有个听众忽然间 send 个 message 话：咦，点解我听唔到直播嘅咁样样？ 点解啊？ 我啲惊一惊啦，冇理由啦，系咪先？哦，咁我就可能个别地区啦。你发唔发觉有时要揾，即系要揾噶？即系你由譬如呢个区揸车去另一个区咧，突然之间又会听唔到噶嘛？ 我明你讲乜，因为尤其是咧，你系去一啲地方，清水湾同埋西贡会系咁噶。你突然之間會收到嘅就係內地嘅電台嘅、但係你可能前邊嘅話，你又收翻香港嘅電台嘅。 咁所以都順便話翻俾大家聽，譬如我自己喺沙田區，咁我出嚟咧，我都要揾兩次嘅，揸揸唔冇咗嘅咁樣。 係啊，冇錯。 咁 因為 我 哋由 9:48至9:69，咁終於你喺呢個 range 裏邊揾咧，一定揾得翻我。 你頭先咁講驚死我，因為我頭先我係做緊呢一個在職訓練㗎嘛。 係啊， 佢成個講反好似 係 啊，你出錯 係咪啊？聽唔到啊你。 因為阿李小姐頭先按緊 panel， 係好型啊， 聽唔到嘅咁。 系啊， 我都惊一惊，以为唔到佢真系揿咗个， 系啊。 但我 check 完之后觉得冇嘢啊，冇唔妥啊，咁样 系 咁咯，系啊，都多谢咁留意我哋啊， 好叻啊， 你睇住， 多谢大佬俾机会， 冇错，几时到你 on panel 啊？ 冇啦。佢戇嘅，戇 咩路？我咪咪 李小姐， 幾時到佢戇咩路咧？ 收翻句説話， 我唔會喎呢一句，我覺得你頭先咪聽第講我就係、是、玩呢個心理測驗，知道我係嗰有句講嗰句得罪人都唔知 咁啊點啊？免死金牌啊？ 係噶，都幾免死噶。 OK， 好啦，咁翻翻嚟咧就我問， 好心地講講。 係啦，到我問啦。嗱，而家咧就首先問一條咁樣嘅，用你嘅直覺，直覺即係唔好分析啦，即係唔好前先我咁。哎呀，螞蟻又冇嘅，又咩？ 唔用直觉嗰个系你， 系 我哋永远都系用直觉嘅， 冇 错 啦， 知道知道， 系啦，我哋唔会用钝觉同埋锐觉嘅， 系啦。 嗱，咁咧呢一个用直觉排出你最中意嘅次序，四样嘢， 四样嘢， 咁你自己排出你最中意嘅次序，好唔好？ 好， 第一样就系山， 山， 讲俾你听， 哇，系啊，山。 第二样海， 海。 第三花， 花。 第四火车。即系你最中意乜嘢咧？譬如你最中意花，我乱噏吓。 嗯。 第二样，譬如当你海咁先算啦。即系你最中意嘅物件就排咗个次序咯噃。 嗯。 得唔得？山、海、火啊花，第四个先系火车。山、海、花、火车四样嘢。 哇！火车我一定排第四噶啦。 我排第一。 你诶，你吓？ 我好中意火车嘅。 点解嘅？ 点解啊？ 因为咧，我觉得 总有个原因噶，定系冇原因噶。 火车嘛，直角啊嘛， 直角嚟噶、嗯，我好中意火车， 嗯， 系 好排晒未？ 排晒， 好想唔想听咗结果先？定系要问埋下一条先？不如讲下结果先。诶、哎，排完未啊？李婆， 好难，因为 样样直角， 因为有三样嘢，哦，咁啊，直头系山海花火车。 咦，你跟翻佢个次序啊？ 真跟翻佢个次序。 我系火车花山海， 因为我系纠结紧咧，其实花啦同埋山咧两样嘢我都好中意嘅。 我都系 花，你知唔知系好难得噶？ 系啊， 即系你要经过千锤百炼啊， 人又真系几难排嘅。我而家突然间 好难排啊！ 我突然间用即系我用一个角度我可以排，我都唔知点。 直角都好难排。 海我排最尾， 因为三样嘢我都好中意，我除咗火车，火车我一嚟我就排第四啦。 我最中意 你系咩？ 我系山。咦，我同你一样 嗱， 不如你结婚啦。 因为我曾经，因为我曾经住过对海嘅， 系， 但系就好咸咯，即系嗰啲水 沉你咯， 即系咸嘅， 立 嘅立嘅。 你间我系， 所以我而家系中意山多过海嘅。咁花系第三啦，对于我嚟讲吓。好啦， 山海花火车我系 好， 火车花山海 好。我而家都要同工程部讲声先，因为另外第二个听友同我嗰个收唔到啦。 真系啊， 系啊， 咁真系要同 多过一个讲啦。 OK， 明白。好， 我而家将呢一个 得休息一阵先啦。好啊，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休息一阵， 系啊， 唔使啦，即刻讲得噶啦。 我再嚟嘛。OK， 好啦，而家咧你头先拣咗啦。 嗯， 我而家讲俾你听，佢代表乜嘢？ 好嘢， 即系话你重视啲乜嘢？山。健康， 健康 ，yes， 你好重视对偶嘅健康， 系我最重视健康， 内涵， 哇， 我冇内涵、啊，原来我摆最尾， 你 唔系你唔重视啫，系啊，所以你咪咁咯， 嗯， 花代表外表， 花代 表 外表， 哦 ，OK， 系啦， 排第二啊， 好啦。 火车代表咩？ 火车 咧？你估火车代表咩？ 钱， 唔系， 你估代表 咩？我估系性爱， 我觉得系钱财， 性爱。 系、 哦、 咯， 你好重视性爱，你个人真系， 我真系古灵， 即 系， 同你割席 啊， 唔同你做朋友啊， 喂， 咸咸湿湿下朋友敌质， 系啊，成日都觉得佢污秽啦。 你最重视性爱嘅， 咦， 坐一啲， 兔仔 有错啊？ 车声已累，钟声。需要睡觉了，宇宙悄悄，烦嚣声太倦，号哭声太倦，需要睡了，沉睡了，自言自语和目独处过深。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声再唱咏，没说话，漫步。 望声然而似风轻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 多謝聽眾，已經第三個朋友啦，咁佢同我講過，係啊，頭先網站有一段時間聽唔到，而家冇問題啦。呢、這個、 哦啊、網站 第三個係阿 Bird 話俾我哋聽嘅，咁樣都係我哋一個 fans 啊嚇。 係啊，聽住我哋嘅節目咧，有任何嘅問題嘅話，可以第一時間話俾我哋聽 嚇。我同工程部都講咗，佢哋會查究嗰件事。 好，唔該曬。咁啊，頭先啱啱聽過嘅呢一首歌曲係來自陳明義嘅一隻叫《星之靜》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係佢裡面嘅有一啲嘅配樂咧嘅聲音咧，都係非常之有意思。因为咧，我有听过佢有一个嘅访问，有讲到都要恭喜佢，佢成为咗有一位嘅重拨嘅治疗师。咁其实咧就亦都可以用重拨啦， 可唔可以访问佢咧？ 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嘅、 因为我想咧同嗰个咧拣火车嗰个洗个心灵。 哦，嗰、那个应该系揾个音叉叉落去，有冇啲地方系啦，冇就叉佢个鼻窿，应该会好翻。 你两位咧 咩事啊？ 叉我唔紧要， 你嚟咁样 万万千千嘅朋友拣火车， 哦， 有乜问题啊？ 咁都啱嘅，但系佢哋唔会摆第一个咯。 嗰个拣火车性爱第一个嗰、那个吓， 系啦，冇错，系嗰啲咯。 我应该揾佢重拨拨一拨佢， 冇错，拨一拨佢，同埋要揾个叉叉叉佢咁样嘅，系咪？ 我重拨就系仲系嗰个。 系啦，咁所以其实头先嗰首歌曲咧，你会听到佢有一啲嘅音叉嘅声音咧，都系摆咗喺里面。希望大家可以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可以得到嘅就系片刻嘅宁静嘅。其实人咧能够乜嘢都唔谂，又或者系可以达至嗰个境界，好难。 其实咧，我答翻你呢个问题咧、你有冇试过？逼自己唔好谂嘢啊！ 试过 冇得唔得噶，我知啊。meditation 你咪要用嗰样嘢咯， 好难。我尝试咁样，我尝试咧喺脑里边咧升起一个图画咁先算啦。譬如一朵花咁，你只系谂住嗰朵花咯，都只可以咁样。你都谂紧一样嘢，但系你就冇其他杂念。 冇错，冇错。我系冇嘅。但系其实你话 meditation 里面所讲紧嗰样嘢嘅就 咁，你 meditation 点做？ 你能够练就到嘅就系你有得佢作，就等于你自己眯埋眼，等于你就系喺你前边嗰度有一架，应该系话有一条马路。等嗰啲車喺你面前嗰度又來又去，又來又去，但係你唔能夠令到你等感到騷擾嘅，已經得噶啦。 嗯，你都係諗緊條馬路㗎。 應該係話由得嗰啲嘢嘅就係又來又去咯，唔緊要嘅。你諗緊同一樣嘢，但係你唔可以逗留喺同一個地方嗰度，喺嗰度即 係 糾纏。咁 人嘅腦真係經常有念頭走出嚟，經常你有冇㗎，阿馬老師？ 我見到架火車經過。 即係我覺得其實有一個係一行禅師有講過，有關於就係我哋嘅腦裡面成日經常出現嘅呢啲咁嘅思想啦、或者我哋諗嘅嘢咧，佢形容得好好嘅，就好似馬騮仔咁。 其实好似个马骝仔咁飘嚟飘去，飘嚟飘去，爬嚟爬去，又上又落，一阵间又嚟，一阵间又走。你谂下，其实你自己都系咁嘅，系咪啊？其实冇一刻系停止嘅， 系 跳跃嘅，每一样嘢都就系嗰一刻咯。咁所以其实即系由嗰度嚟啦。咁啊，同大家介绍咗头先嗰首歌曲。有时若果你可以借助呢啲，譬如可能系重拨啊、讲紧或者系音差等呢啲咁嘅嘢咧，可以做一啲音乐嘅治疗嘅。好啦，似乎扯远咗。咁但系咧，我哋如果系玩一啲心理测验，我觉得有某程度上都可以。就是了解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就例如这些火车仔啊，或者我们喜欢的衫 火车头不是火车仔 这些人。好了，现在跟大家要玩的这个游戏的话，是需要有三条的问题，你是要答我的。想象你自己是一粒蛋， 一粒蛋， 一只蛋，是吧？ 蛋， 一粒蛋都系第二样嘢嚟嘅， 我讲完之后我都觉得嗰个量词有啲唔系好啱。 马老师， 一只蛋， 你嗰粒蛋系咩蛋啊？ 系佢应该系有鱼蛋，有粒炸蛋， 错 系啦， 坏蛋 系啦，咁啊 肉蛋 系冇错。咁呢个肉蛋咧系属于你嘅，咁而且系相当特别嘅肉蛋， 真系噶。 系，请回答以下三条有关于蛋嘅问题。第一条，请用直觉嚟回答呢一只肉蛋有几大啊？ 哇！ 即系你而家呢粒蛋系咪？ 呢粒蛋属于你嘅粒蛋有非常有几大咧？四个答案 ：A 非常大 ，B 好大 ，C 唔系好大 ，D 好细。 OK，D 我系好大， 你自己记住咯。 我系非常细， 系啦，我系冇乜好大。好 ，B 第二呢一粒蛋咧出现咗裂痕。好似有啲乜嘢要爆出嚟啦、你觉得佢需要几耐嘅时间先至能够诞生呢？请用你嘅刻度嚟去回答，例如话 即刻 即时间嗰个 timeline，你认为嘅就系佢会马上就会出生啊？定系就系佢花咗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先出生？或者系得一日又得？半年又得，你好 specific 嘅亦都得， 好 系啦，几耐咧？你需要用几耐嘅时间，佢先会孵出一啲嘢出嚟咧？ 三日， 三日 ，OK。Michael 系 一日 ，OK。我就系马上 ，OK， 系啊，立刻 ，OK。第三题啦，从呢一只蛋孵出嚟嘅系啲乜嘢咧？另外啊，喺等待诞生嘅时候，你嘅心情系点样噶？ 紧张， 请想象呢一个嘅场面。同埋影入你嘅脑海里面嘅事物，自由作答。你讲得越多得就越好啦。即系答两条问题，究竟呢粒蛋里面嘅就喺呢一对住系呢一只蛋里面嘅话，会生啲咩出嚟咧？你咩都得噶，咩都得噶。另外就系等待嘅过程嘅时候，你嘅心情系点样？先讲心情先啦。 兴奋、紧张。 系， 系 啊。仲有咧，兴奋、紧张。得啦， 够啦。 Michael 咧， 开心、期待。 开心同埋期待，非常好。 少了。 系。啊！你係小鳥，我都係，我都係爆只 雞仔， 雞仔係啦， 你咧鳥就唔係雞，雞就唔係鳥， 雞仔咯，我係雞仔， 因為佢揀肉蛋啊嘛，肉蛋， 哦， 可能會爆啲唔同嘅嘢出嚟，你就係雞仔係咪？ 雞仔，好配合啊， 都唔係一啲即係奇怪怪啊，又唔會話我爆架車出嚟啊，或者爆架火車出嚟都得 嘅 喎你。 黄色毛嘅鸡仔 ，OK， 好啦，咁究竟呢个测试乜嘢咧？呢个问题咧就系想问你，究竟你能唔能够成为理想中嘅自己？ 哦， 系啦，即系理想中嘅自己，好可能嘅就系我，他朝我希望咧就有一个好成功嘅人，或者系我自己好有钱咁样。咁就有三条嘅问题咧，可以知道究竟你能唔能够达成咯。首先第一样嘢，睇你蛋嘅大细，代表你认为自己嘅潜能有几大。 我系最细，我系 D。 系啦，嗱，咁其实咧，未必唔好噶。嗱，如果你系拣 A。即使话你觉得佢真系好非常大，非常大嘅话咧，就系相信自己有好大嘅潜力，而且系强烈地想将呢啲潜力发挥到极致嘅人，就会拣 A 啦。 系 咁而拣 B 嘅有边个？就系你啦。冇 A 咁有自信，但系亦都系相信自己有可能性嘅，系自我实践需求亦都系颇为强嘅人嚟噶。自我实践需求 ，OK。拣 C 嘅就系我啦吓，冇抱企冇抱持有太大嘅期待，自我實踐嘅需求亦都唔太強，即係你得就得，唔得唔得咯，冇乜所謂嘅，唔會勉強嘅。咁而 D 嘅話就係 最細， 低估咗自己擁有嘅潛力。其實你係有嘅，但係你永遠低估你自己嘅潛力。係啦，你就係揀 D， 你就係呢個啦。好啦，咁而第二咯，第二個問題嘅就係話咧，呢一粒蛋嘅話出現裂痕嘅，究竟要幾耐嘅時間咧？從蛋裡面會生出嚟嘅嘢係需要幾多時間？代表住你成為自己理想自我所需要嘅時間，你覺得仲有幾多？ 你係仲有三日，即係其實仲有啲時間啦。咁、而 Michael 就係一日啫。其實你已經對達成自我嘅理想嘅自己嘅話咧， 已經滿足啦。 冇錯啦，已經接近啦、我係而家已經係。 哇！恭喜你啊！ 我係立刻啊！我係現在啊！ 恭喜你。 咁而第三個啦，從蛋裏面誕生嘅嘢嘅話，係代表你所能創造出嘅嘢嘅。因為咧，有可能咧就係答呢一個問題嘅朋友嘅話，好可能佢就話：我爆一啲咧無無謂謂嘅嘢嘅，例如我爆一個電腦啊，或者係即係好詭異嘅嘢啊，好無聊嘅嘢啊，或者係負面嘅嘢啊。咁就係代表住嘅就係從蛋裏面誕生嘅東西，代表你所能創造出嘅東西啦。我哋都係個好實際嘅人嚟嘅。雞蛋嘅話就梗係孵出雞仔啦，或者係雀仔嘅啦。其实我哋嘅理想嘅自己都系希望一啲好实在嘅、好踏实嘅、但系如果你要搭嘅嗰样嘢越诡异嘅， 跑车啊， 系啦，你可以搭唔同嘅嘢嘅，或者你要求嘅嘢嘅，即使话你自己嘅理想好可能嘅就系希望他人系一啲好能 即系我哋正常嘅 偏离轨道，我哋系正常咯， 正常 系啦，因为有啲人可能就系有啲好无聊嘅嘢，或者好负面嘅嘢等等，或者好诡异嘅，或者系同一般人系唔同嘅无聊嘅东西等等，你就可以睇成嘅就可能系啲搞笑或者系娱乐啲嘅啲资质。 不过咧，如果睇翻你呢个对人生嘅嗰种期望啦、我觉得人咧一路一路大咧，即系由细个咧系会改嘅，即系你细个嘅时候你想达到嘅，你想得到嘅。 例如咧，你自己系咪啊？ 举个例啦，举个例，你想识个女朋友咁先算、到你真系可能到识咗女仔咧，你又觉得哦，其实都不外如 是 啫，又或者哦，原来识咗女仔都唔系咁开心啫，因为会有啲感情上嘅波折啊嘛。 系啊， 又或者你话哦，我希望第时咧可以做到一份工，咁样搵到钱就好啦。咁、但系你开始。翻工你又觉得，原来翻工好辛苦。 系啦，又俾人闹啊！ 你 随 住你嘅 认 知啊，你嘅心智嘅成熟咧，你会好多嘢。你开始你未必会重视呢一样，反而你会重视嗰一样嘢。 嗯， 会唔会啊？ 都会。 我觉得我自己都几好彩嘅， 系、 我都几能够。 你全部可以控制 到 啊？系嘛，你嘅嘢 又唔系话控制到。有时就算我控制唔到都好，我都会用方法嚟去令自己接受咯。 嗯、 但系我反而会觉得就系话你嗰個誒鬆緊度其實有時係需要調節，係調節係自己個心態多啲咯。 即係唔好即係揸得咁緊。 係啦，唔好揸得咁緊。 即係你雖然咧未必得到咁多，但係你而家有一 step one， 你已經好開心啦。 有時又或者就係你要為自己嘅就係會轉換跑道，而要感到有有呢個勇敢嘅能力啦，咁就 OK 咯。 你婆婆有嘢想問啊？頭先咧第三條咧，你仲問我哋嘅心情嘅，有冇解釋㗎？ 心情咪就係你成為你自己嘅一個。即理想嘅自己嘅时候，嗰、那个心情系点样噶、 哦？ 你系兴奋啊， 系兴奋紧张， 系兴奋紧张嘅。我哋嘅就系或者开心啊，同埋期待嘅 吓， 即系其实你系好 positive 嘅，好正面嘅咯。 咁、啊 okay, 知道清楚， 多谢晒。好啦，12:29啊，32度气温，相对湿度56%嘅。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12:30嘅新闻财经消息，然之后翻嚟今日嘅片段人间。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圆规今晚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前助理台长、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明武形容，圆规可能是较为守规矩的热带气旋，在预测时或者不会好像热带风暴狮子山那么棘手，但仍然有很多变数。梁明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圆规的风力比狮子山强，甚至可能强很多，根据现时预测可能会比狮子山更接近香港，但他说今次的东北季候风应该是偏北，风力应该不会很大，但可能较为干燥，或者令圆规减弱，而圆规移动得相当快，预料影响时间会相对短。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透過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證實，董建華上月在瑪麗醫院進行了手術，手術順利完成，正是康復休養。發言人說，由於手術後需要定期檢查，因此董建華現時在醫院復檢。董建華今月1日並沒有出席國慶升旗儀式和酒會，他當時透過發言人回應說，身體不適，正在家中休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期望能夠令房委會更有動力加快建屋，否則現金津貼就應該由房委會支付。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認為，反映林鄭月娥關心公營房屋的建設，由特首到房署人員都盡心盡力，希望加快建屋。陳帆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重申，房署在建屋方面絕無放鬆，明白市民等候上樓的苦況，當局亦有壓力想加快建屋。發展局局長黃偉麟在同一時間表示，土地處理程序近年已經加快，希望在城規、道路刊憲和收回土地等亦減省時間，例如在處理大綱圖的時候，正考慮由17個月減半，減省重複工序，以至處理反對意見的程序等。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出席立法會司法事務委員會的施政報告簡報，議員郭佩凡關注司法機構和律政司如何加快處理反修例和酷刑聲請相關案件，法官人手是否足夠。鄭若驊說，檢控工作要視乎證據和法律，律政司是不偏不倚去做，而檢控和案件審訊要視乎很多不同因素，例如案件的複雜程度。他又舉例，涉及200多名被捕人士的理工大學案，最早的一宗已經排期明年三月審訊，前年九月的政府總部和金鐘暴動案，90多名被捕人士亦排期在2023年九月起開審。司法機構就表示，反修例和酷刑聲請個案增加，對司法機構人手和設施帶來極大挑戰，已經加聘正職暫委和非常任法官，加快處理積壓的案件。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晚間風勢進一步增強，海有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頗大，海有大浪和湧浪。星期二稍後和隨後一兩日有大雨和狂風。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5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391点，升553点，成交金额9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7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79.6，升23.6；腾讯控股496.2，升14.4。阿里巴巴170.1，升14.6，盈富基金26.04，升5.6，聯想集團7.52，跌1.29，中國平安59元，升1.15，比亚迪股份257.6，升11.6，東岳集團14.96，跌1.95，快手90元，升6.25，安踏體育130元，跌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日元112.6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47，人民幣6.438，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93。日經平均指數報28,494點，升445點。港金現價報16,330元，升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7.13美元，賣出1,757.1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行政長官發表了2021年施政報告。

片段人间，探病的老伯伯。 王姑娘， 系 出边仲有几多个 patient 啊？我约咗太太食饭。 仲有五个。 咦，嗰边嗰个阿伯咧，好似锁成招、啊。佢睇咩噶？ 佢唔系嚟睇病噶。 佢唔系？ 嗯。 咁佢坐喺度做咩？ 唔知啊，佢每隔几日就嚟噶啦，次次咧都系讲同样嘅说话嘅。 唔该，我嚟探病啊。 哦。 我探我老婆嘅，佢叫陈美娟啊。 探病嚟呢度探病， 我谂咧佢神智可能有啲问题啩、哦。我已经同佢讲咗噶啦，话咧我哋呢个 ward 冇呢一个人，但系佢都系唔死心，过几日就嚟噶啦。 不如咁啦，你问下佢攞佢屋企人个电话，然后打电话叫人哋接佢走啦，好唔好？ 哦，好好。阿伯，阿伯啊， 哦，你叫我啊？ 你又嚟做乜嘢啊？ 哦，姑娘啊，我嚟探我老婆陈美娟啊。 阿伯啊，佢咧唔系我哋呢一个病房噶，你唔好嚟啦，你翻屋企啦。 哦，佢唔系呢个病房啊。 吓、 啊，咁样佢啊边个病房啊？ 我唔知啊。 哦，咁边个会知啊？ 我点知啫？啊咁啦，其实咧我都帮你睇过嘅，我哋嘅病房冇呢个病人嘅记录噶。 我等啦，我喺度等得噶啦。 你唔好再等啦，你翻屋企啦。 唔得噶，我老婆想我探噶，佢对我好好噶，佢入咗嚟医院，我要探噶，姑娘，我要探佢噶。 真系冇晒办法啦，阿伯啊，不如咁啊，你讲俾我听，你有冇仔女噶，或者有冇其他屋企人？有冇啊？ 仔女 吓，有冇啊？ 有阿文啊嘛，我个仔阿文啊嘛，好、大噶啦，佢读书好叻噶，佢最近转咗份工啊。 得，咁佢几多号电话号码？ 你揾佢有事咩？阿文好忙噶，我有时一个礼拜啊，都见唔到佢一次。 嗱，总之咧，你俾个电话我啦，好冇？俾个电话我。 俾个电话，嗱，俾你。 你递个手机俾我做咩啫？ 咁你叫我俾个电话你嘛，咪俾个电话你咯。 唔系，嗱，我系叫你俾佢个电话号码我啊，电话号码。你知唔知道佢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知。 吓，你讲啊。 九之后咧，好似系六。九六六 系嘛？九六六哦。咁得啦，你个手机里面有冇佢嘅电话啊？ 有，佢有打过俾我噶。 好，咁我帮你睇下啦，好冇？ 好啊， 你俾我。 好， 唔好意思啊，姑娘啊，我姓李嘅，你哋一个钟头前咧打电话俾我，叫我嚟接翻我爸爸噶。 你嚟就好啦，你爸爸已经唔系第一次咧上嚟我哋个病房噶啦。佢话咧要探你妈妈陈美娟，咁我话俾佢听话咧，我哋个病房冇呢一个人嘅，但系佢都唔肯走咯。 系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爸爸咧有老人痴呆嘅，好多嘢咧你同佢讲，佢听唔入脑噶。 咁我又想问一下，咁其实你妈妈系咪真系入咗医院噶？ 其实咧，我妈妈去年走咗噶啦。 哦，咁你阿爸唔知噶？ 唉，我哋解释过好多次俾佢听噶啦，佢都系唔信，话我哋夹埋妈妈呃佢。因为咧，好耐之前咧，我妈妈入过嚟你哋呢间医院一次嘅，所以佢咪成日走上嚟揾妈妈咯。 咁点解佢会唔信你哋讲嘢嘅？ 因为佢曾经做错过一件事，令到妈妈好嬲好嬲，话以后都唔想见到佢。所以当我哋话俾佢听妈妈已经过咗身嘅时候，佢都系唔肯信咯，话我哋夹埋妈妈呃佢。 哦，原来系咁嘅。咁你快啲带佢翻去啦。 好啊，唔该晒你。 唔使。 错啊？谷阿伯又嚟啊！阿伯， 早晨啊，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你又嚟探你老婆啊？ 系啊，系啊。我又唔入得去啊！而家 唔得，你老婆唔系住呢一间病房噶，我讲过俾你听噶啦，我打俾你个仔啦，好唔好啊？ 唔好啦，姑娘，俾我见下啦，一次啦，我真系有嘢同佢讲噶。 佢真系唔系喺度咯。 你唔好呃我啦，你唔好夹埋我个仔呃我啦。我知道我以前对佢唔好。我而家知错啦，你俾我见下佢啦，唔该你啦。 阿伯，唔好咁样啦，你又唔使咁嘅。不如咁啦，你有啲咩嘢要同佢讲嘅，你话俾我听啊，等我话俾佢知。咁样你咪唔使喺度等咯，好唔好？ 好啦，我同你讲，我太太好好噶。 嗯， 我哋后生嗰阵咧，哎呀，我真系冇用，我份份工都做唔长嘅。佢阿爸阿妈唔中意我，唔俾我哋拍拖。阿娟唔听佢哋讲啊，佢明知我都冇咩好生活俾佢咧，佢都嫁俾我。佢陪我挨咗廿几年啦，挨到啲仔女大，谂住好日子过啦。唉，嗰阵时我喺出边识咗新嘅女朋友，我就搬埋出去住添。佢冇嬲我啊！佢唔肯离婚，当时我仲打佢啊！我逼佢同我离婚，佢唔听我讲，系咁帮我守住屋企，继续照顾我哋个仔。几年之后，我个二奶呃晒我啲钱，我都唔好意思翻去，我出边自己一个人流浪，等咗十几年，我慢慢望住佢张相。我个仔张相喺度喊，我真系好挂住佢哋。上个月有人话俾我听佢入咗医院，咁我咪上嚟探佢咯。我想同佢讲对唔住，但系佢唔肯见我啊！唔该你，姑娘，我真系好想见下佢。你俾我见下佢啦，唔该你啦，姑娘。 望住面前呢一个双眼都喊到红晒嘅阿伯，我真系唔知讲咩好。浪子回头，可惜已经太迟。今朝早嗰个阿伯好咗又嚟咗。 早晨啊，姑娘。 早晨，阿伯。又嚟探老婆啊？ 唔系啊，我嚟探你。 吓，你嚟探我？ 系啊系啊，我多谢你上次将我讲嗰啲嘢咧转达咗俾我老婆阿娟听。 我转达咗俾佢听，我咩都冇做过、啊。 我琴晚咧，我发梦梦到阿娟啊。 你见到佢啊？ 系啊，佢话佢走啦，佢同我讲再见。佢话佢有一个好远嘅地方、啊，虽然我好唔舍得，不过冇计啦，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不过佢话佢唔嬲我啦，我所以嚟同你讲多谢啦，我唔烦你啦。你工作愉快啊！ 嗯， 我走啦吓，拜拜姑娘， 拜拜， 拜拜啦。 命运真系懂得同我哋开玩笑。当幸福喺身边嘅时候，我哋从来都唔懂得珍惜；当幸福离开咗，我哋先会恍然大悟。可惜，通常已经系太迟。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在梦里面见到他太太跟他说再见？答案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再见，不要怪我第一句就跟你说再见，因为我真的专程来跟你道别的。

想起我是谁，是流下铁眼泪，是来自心中泪，能令我铁心似水。